你哭过痛过，在这片星空，爱宛如野火上空，残坠落心中，浩瀚的梦放进你的眼眸，时光中绚丽的相拥，我陪你笑着风筝，大故事尽头听回忆如何强撑，我给的温柔每时每刻，在每个时空我都会在你世界永远的守候。